爱人，我不会对你变异。爱人呀，我没无情，没你对你不亲。爱人，我哪里变了心？从前我们是多甜蜜。说我只爱你一个，如今我是那样对你真情真意。爱人，我不能没有你。爱情要专一，昨天我也爱你，今天没把你。你说我爱他，不会，他不会比你美丽。爱人，我没有对你不起，如果我把你欺骗，那证明我变心。爱人，我没有对你不起。爱人，我没有对你不起。